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三章，掩藏机密。他在干嘛？江瑶一边留意着保安的举动，一边扫了眼四周。这是片狭小的空地，看上去似乎是一块地下储存室的某个单间。昏暗的应急灯光勉强维持着房间的亮度，周围杂乱地堆积着许多盖着油布的物品。往前望去，还有扇黑漆漆的大门，而那保安则是正对着那扇门，不知在看什么。江瑶悄悄离开楼梯口处，闪身躲进了距离保安侧后方不远处的一堆杂物后。距离一近，保安的动作也就看得清清楚楚。只见那保安左手耷拉着，右手无名指和小指的位置已经缠着带血的扎布，显然这两根手指已经断了。但令人在意的是，他剩下的三根右手手指却紧紧捏着一枚小刀，刀尖似有血迹。江瑶心中一紧，这才注意到保安脚下竟然血迹斑斑，而血的来源显然是保安那颤抖的左手手腕。他这是在……江瑶震惊不已，然而令他更难以理解的事情发生了。只听叮的一声，落在保安脚下的手机屏幕再次亮起，而那保安的脸色也随着那条短信的到来由白转青，最终呈现出一种如死灰般的惊恐。 不不，我说过了，我不会再听你的了。 说着，保安一抬腿把手机踢出去，转身想要逃离此处。江瑶见状，连忙将身子缩进杂物堆后，生怕被对方发现。但显然他是多虑，只见那保安没走几步便硬生生地停了下来，拿刀的右手以一个奇怪的角度扭转着，瞬间将刀刃插进自己大腿之中。保安惨叫着倒在了地上，而他那右手似乎不听使唤，扯着刀柄想要把刀身从大腿中拔出来。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当年那件事是我不对，但我也没办法。 保安连声惨叫道： 放过我，放过我吧，我已经罪有应得了，求你，求你放我一条生路吧。 保安歇斯底里地对着空气求饶着，而他那拿着小刀的右手则是与他的意志相反，坚韧的刀锋锋芒一转，开始向他的咽喉刺去。 不好， 眼见要出人命，江瑶哪还顾得上掩藏自己，他连忙起身大吼着向那名自残的保安冲了过去。 住手！ 一道弧光闪过，江瑶手中飞出的石子准确击中了保安右手的刀刃，刀子随之飞了出去，扎在不远处的杂物堆上。而那保安见到有人来此，惊恐之余更仿佛抓到了一线生机，开始大喊救命。但这一切并未结束，只见那保安嘴上虽然求救着，但身体却突然一个跃身从地上爬起，朝着插着刀子的杂物堆踉跄而去。 快，快阻止我！ 保安绝望地冲着江瑶大喊，而江瑶虽然不明白这保安演的是哪出，但此情此景哪里还顾得上犹豫，连忙一个飞身抢在保安之前拿下了小刀。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那保安竟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冲上前去抓下江瑶的手腕，试图夺刀。 喂喂喂，别乱来啊！ 江瑶大惊，赶忙躲开身子，但还是晚了一步。噼啪一声，就在保安接触到江瑶身体的那刻，一阵紫色的电火花从江瑶身上猛然爆开，而那保安也在一瞬间翻了白眼，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哎呀，就说让你别乱来吧。 江瑶叹了口气，看着在地上口吐白沫不断抽搐着的保安，轻轻抚摸一下脖颈上的电光石，紫色的光芒渐渐从石头中隐去。解除了电光石戒备的江瑶这才俯下身，开始为失去意识的保安紧急止血。保安的伤势不轻，但所幸并没有致命伤，而电击所带来的昏厥虽然时间不短，但至少是阻止此人的自残，从这方面来说倒也不是坏事。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他求救的样子不像是假的呀，但他为何要如此孜孜不倦地伤害自己？而且此人之前那些自言自语啊，等等。江瑶像是突然意识到什么，急忙转头看向不远处那只被保安踢飞的那只手机，起身把手机捡了回来。果然没错，江瑶看着手机屏幕中那发现人为暗影游戏的短信，心中顿时明白了为何那保安看到短信会如此的惊恐。关于暗影游戏的传言江瑶也略有耳闻，但他不明白的是，区区一条恶作剧式的指示短信，为何可以有能耐迫使一个大活人违背自己的意志做出伤害自己性命的举动？更何况这次的受害者并非心智不成熟的少年人，而是一个正值青壮年的男子。又是暗影游戏，之前再次出事的九人好像也是这诡异游戏的受害者，那萧远失踪前来这里该不会也是？江瑶回想起萧远的求救短信，以及那保安先前对着空气求饶的话语，心中的不安愈加强烈。而就在这时，他忽然察觉到一股冰冷的视线突然直刺后背，与此同时一股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瞬间从他心底处迸发。谁？江瑶猛一回头，恰好看到一道鬼魅的身影从身后那道漆黑的大门飘然而过。大感不妙的江瑶还没来得及重新启动电光时，他的身体却突然僵住了。叮的一声，不祥的短信提示回荡在阴暗的地下室之中，而这次来短信的是属于江瑶的那本应该没有信号的手机。江瑶低下头，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宛如惯了千般不听使唤的双腿，而此时他右手也开始自动行动，掏出衣袋中那只手机。 你好像很爱管闲事儿。 隐隐幽光闪烁在手机屏幕之上，同时带来的是一条森冷的警告。 既然如此，那就由你替他去死。 暗影游戏。 就在见到发现人姓名的那一瞬间，江瑶顿时大感不妙，然而还没等他做出反应便忽觉脖子一紧，紧接着整个人便倒飞了出去，狠狠撞在身后那扇黑色铁门之上。轰隆一声，厚实的铁门被江瑶硬生生地撞开，令江瑶顿时气血上涌，继续吐血。然而这一切并未结束，还没等江瑶重新站起，他便再次被撂倒，直接被拖入了铁门之后，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瞬息之间。江瑶脸色铁青，他下意识地伸出手抓向自己的脖子，却发现什么都抓不到，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正勒着他的咽喉，将他拖向门后未知的黑暗之中。浓烈的腥气直冲鼻息， 身体也在粘稠的地面上不断被拖行。江瑶不知道自己身在哪里，将要被拖向哪里，他只能下意识地在黑暗中乱抓。而混乱之中，他竟然真的抓到一个冰冷僵硬的重物，这让江瑶顿时有如抓到一根救命稻草。只不过这根稻草似乎不太牢靠，仅仅略微停顿之后，江瑶的整个身体便连带那个重物一起飞向了后方，狠狠地摔在地上。江瑶的脊背结结实实地与水泥地面来了个大碰撞，而那个被江瑶当成救命稻草的僵硬重物，此时则成了一个压向江瑶的沙包，差点没让江瑶一口老血吐出来。咔的一声，房间内的应急灯光忽地亮起，也将压在江瑶身上的那只沙包的真实面目展露无遗。只见一双浑浊空洞的瞳孔正贴着江瑶的脸，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江瑶大惊，条件反射般地将压在自己身上的腐尸反手甩了出去。然而他很快便发现周围的尸体并不止这一具，只见自己所在这间密室之中零零散散地倒着数十具形态各异的人影。见此情形，江瑶不由胃部一阵抽搐，但现在显然不是关注这些的时候。脖颈间的压迫感并没有就此消失，反而有更加勒紧之势。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江瑶的右手再次开始自动行动，从衣袋中掏出那把从保安那里夺下的刀子，直刺自己的咽喉。江瑶顿时意识到什么，情急之下，他连忙扬起尚能控制的左臂，挡在自己咽喉的前方。右手中的刀刃径直刺入江瑶挡在喉咙前的左手臂。江瑶强忍着剧痛，立即收紧手臂肌肉，试图阻止自己左手将刀拔出，而那着了魔的右手犹如被某种力量牵引着一般，依旧不断地往外拔着刀刃，勒在脖子上的力量越收越紧。而江瑶的脸色在缺氧的状态下愈发苍白，他感到身体中的力气正随着时间流逝而流失，再这样下去恐怕用不了多久，他便将永远葬送在这暗无天日的地下室之中。 开什么玩笑，我可不想死在这里。 视线逐渐变得模糊，而江瑶的求生意志却是前所未有的强烈。生死存亡之际，他感觉自己灵魂深处似乎有一团火焰正蠢蠢欲动，并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蔓延。而随着体内那股火焰的迸发，他脖子上那颗电光石竟然开始重新亮起莹莹紫光，顷刻间一股由精神力勾织的电流网如迅雷般往身体各处散去。噼啪一声，苍紫色的电话在江瑶的脖颈和右手腕处突然爆出，紧接着江瑶便忽感脖子和右手突然一松，而江瑶又岂能错过这难得的机会，仅在一瞬间便做出了反应，挥手将那已然拔出的刀子朝着远离自己的方向狠狠地扔了出去。哐啷一声，飞出去的小刀如一道利剑直插远处被阴影笼罩的墙角，然而还没撞到墙角壁便被中途打落下来。与此同时，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忽然从角落中就传来。 哎呀，差点中招了，好险好险呐。 随意的话语带着一副事不关己的淡定。江瑶挣扎着转过头，却发现一个高大的黑影正从角落的阴暗处缓缓步出。 火红的头发，挺拔的身姿，英俊的面容上似笑非笑，只是那血色的双瞳中却是没有半点笑意，反而透着一股让人捉摸不透的玩味。 哼，看不出来啊，你还有点能耐，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应付呀？ 红发男子淡漠地看了眼江瑶脖子上的电光石，随即伸手指了指江瑶的身后。不祥的习俗声从身后悠悠传来，江瑶下意识地回过头，却看到原先匍匐在地的那些影子此时却齐齐地抬起脑袋，死死地盯着自己。